OK， 每个人呢也许都会有一个最初的约定，那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就是要一直在一起。然而呢，现在的你到底在哪里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春晖。那我们通过那些年呢，让我们牢牢记住了胡夏，而时至今日呢，他仍然奔跑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。那么这位追逐梦想的青春王子依旧和当年一样初心不变。那刚才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来自于他的青春不停跑。那我们就随着他的音乐，跟随着自己的梦想一起奔跑吧。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《不为谁而作的歌》啊。那么出道这么多年呢，他真的是本色未变，始终如一。无论是作品还是唱功还是才华，都是无可挑剔的一个人。 好了，能量与我们来继续。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也依然很好听，也是一位热门歌手的冷门歌曲，莫文蔚《午夜前的十分钟》。 寂寞仿佛夜车偷偷出发，寂寞仿佛夜车偷偷出发，寻找你的温柔，我的依靠，眉头心头，世界尽头，想你的旅程反复不休。不到终点，不能回头。十分空，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？思念原来像天空，覆盖我的举动。记住你的行踪，忘记我的初衷。放纵记忆像铁路越拉越长，沿着你的气味虚构我的方向，不能自已，不停止。你的温柔敲碎我的坚强伪装，寂寞仿佛夜车就要出发，爱是孤单吃香味乘客，越过风雨越过霓虹，不要言语不要形容，只要我的忠贞你的臂弯。寂寞仿佛夜车偷偷出发，寻找你的温柔我的依靠，眉头心头世界尽头，想你的旅程仿佛不休。到终点不能回头， 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那在你的心中呢，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割舍，就是才华，而且呢是由衷的佩服，却又不自觉的对他仅仅止步于才华的讴歌，而对他的一些私事却没有太大的兴趣？你会把他的作品和生活区分开来，然后呢你会体会作品当中极致的美感，譬如说戴佩妮，因为呢他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呢听听看他的这样的一首歌，来自戴佩妮的好想来送给大家。觉得我们好像总是习惯忽略疼爱自己的人，却又去疼爱忽略自己的人，于是有一天你回过头开始疼爱自己珍惜自己的时候呢，才意识到把自己的愿望当时强加于别人是一件多么盲目的一种选择。其实呢时机并未成熟，而且那个人呢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就不如对自己先好一点了，你明白了吗？下面这首歌全程大合唱，我们一起唱起来，刘德华笨小孩。 小城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，十来岁到城市，

OK， 这样的一首歌呢，别再为他流泪，收录在梁静茹《情歌》这张200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。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，没有多么花哨的转音，也没有炫目的舞蹈，甚至是没有多么完美的身影，但是呢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普普通通的女孩，却把歌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吧。因为呢，真的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首梁静茹，是吗？所以呢，希望呢，别再为她流泪这样的一首歌曲，也能够伴随着我们度过很多那些看似过不去的时光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，下面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另外的一首全新的能量单曲，我们掌声请。 Power Music， 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民谣歌手赵美丽的新歌《原始人的情话》已经正式上线，跟之前的 demo 相比，新版本采用了指弹吉他的演奏方式，干净利落的击弦手法给歌曲增添了更为明显的节奏感。而且在这一版里，赵美丽把她的情话讲得更勇敢，不再是那种少女怀春的意味，更直接更热烈。赵美丽说，她希望所有的姑娘都能像这样一般积极勇敢地奔向属于自己的爱情。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赵美丽《原始人的情话》。 风从海面吹来，吹来我的期盼，你就迎面走过来，带着花海开走从沙漠吹来，吹来我的自爱，寂寞的车开出你那片戈壁，穿过我的荒原，那一样的路 Trap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春辉。我们说呢，有一种执念跟爱有关啊，他默默无语啊，为你构建了一个美丽的意象，你为他一往无前，横冲直撞啊，那他像一把刀子划破了你的心，你爱着、痛着、疯狂着，乐此不疲。他是你的偶像，是你的信仰，你的梦，又或是一个人，只要你还能够看清他的模样，执念就永远都不会结束。一万首赞歌换一碗浓汤，喝完呢也会断肠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来一起听听这样一首歌曲，是来自金玟岐带给我们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偶像。这样一首歌呢，也是深情的诠释了爱的一种执念，听听看吧。 你瞳孔陪你把错爱都安放，俯瞰我心脏的一丝心火也万丈，扮演你太阳，你抱影子里的伤，心儿我生来逞强，爱是一把枪，亲手交给你上了膛，我懂你善良是错手瞄准我心脏，你不用自救，我也不自导悲壮，千军万马由我来扛，但愿你别来无恙，像迷恋过偶像，这一张脸庞带什么模样，快乐过的悲伤，挚爱的排行，透过你皮囊窥探你心脏，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万首悲歌换一碗浓汤，好啊也别断肠，都不忘陪你做梦一场，曾被谁上了膛，人类都善良是错手瞄准了心脏，放弃了自救，辗转下一个胸膛，千军万马由谁来扛，让日子窥探你心脏，你这悲歌任凭你来唱，歌中人是谁我也会赢过，我不算太悲伤，说来多平常，一万首悲歌换一碗浓汤，看一个个偶像，一张张脸庞但什么模样，快乐大于悲伤，会更换排行，丢掉你皮囊弄脏你心脏，你这赞歌就由我来唱，唱到我遗忘我也被爱上，有万人的宠爱为一人的目光，一万首赞歌换一碗浓汤，喝完也会断肠，只当我醉生梦死一场， 没错，每个人呢都要为了自己努力的工作，努力的生活，好好的过，好好的活。有些事情呢，不管我们愿不愿意都得去做。人生呢既然已经如此无奈了，那些看似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，何不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完成，活得坦然一些呢？至少他能够对得起自己哦。